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5回，谢之真直觉哪里不对，他曾和武王妃打过几次交道，王妃娘娘生性温吞，诸事不理，专好吃斋念佛，瞧着并不像是会苛待侧妃的人。桑姨边哭边往台阶上走，青梅挡在谢之真面前陪笑道： 桑娘娘且在这边坐会子哭，奴婢去太医院请位太医给您治一治腿上的伤。 桑姨的耐心告罄，嘴角泛起诡异的笑，身形玄妙如鬼魅，也不知怎么就绕过了青梅，抬起衣袖往谢之真的脸上挥去。只闻得异香扑鼻，谢之真心道不好，想要闭气却已来不及。失去知觉前，他隐约看见假山后面飞出几个身手出色的侍卫，和穿着太监服饰的下人缠斗在一起。约摸一盏茶的功夫，谢之方从前朝急匆匆赶了过来。见姐姐人事不醒，昏睡在琵琶怀里，桑姨拆鞋并乱，形容狼狈地跪倒在地，见到她便破口大骂。谢之方急红了眼，将君子之风尽数抛却，冲过去朝着桑姨娇艳浓丽的脸上狠狠甩了几个巴掌，将好好一个美人打得活似猪头，腮帮子高高肿起，再也说不出话。片刻之后，齐元娘挺着高隆的小腹随后赶到，见到这副景象也变了脸色，厉声喝问随行宫人。与桑姨合谋的三名太监被侍卫们紧束擒获，经不住谢之方削鼻子断手的毒辣手段，哭天抹泪的早就招了个干净。季思明见势不好，打算从后门悄悄逃跑，被齐元娘使人截住，五花大绑的捆了过来。他做着搓粉团珠的好梦，袖子里还藏着个小包，宫女打开来一看，一水羞人的房中器物滚了一地，羞红了旁边一群贵妇人的脸。谢之方不住冷笑，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宗室子弟，他抡起拳头专往要害处招呼。这秽乱宫闱之事可大可小，齐元娘不敢擅专，加上见谢之方凶性毕露，害怕闹出人命，连忙使人报与陛下。等纪温成赶到凉亭处时，纪思明已经被打得有出气没进气，不成个人形了。谢之方油钱不够，手头无趁手的兵器，他竟将甜白瓷的茶碗摔破，锋利断口抵在纪思明颈间，狞笑着道： 敢打他的主意，爷今儿个就要你的狗命。 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得纪温成在旁喝道： 周先生且慢。 谢之方脸色一变，手里瓷片割破了纪思明的颈侧皮肉，把他吓得当场失禁。嗅到一股腥臭的尿骚味，他强咽下这口恶气，将戾气置到一边，转身去抱谢之真。这一日天色已近黄昏，谢之真在家中悠悠转醒，见一身玄衣的少年站在窗边发愣，神情冷寂。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后的阴影上，犹如给颀长的身躯镶了一层金边，可光芒都是从外面投射进来的，影子里暗不见底，好像任何温暖都到不了他的心底。一转眼太阳落山，连那一点光亮都不见了。谢之真没来由的觉得有些心慌。 阿腾。 谢之方回过神，转头望向他，黑漆漆的眸子里重新亮起细碎的光芒。他大步走过来，紧紧抱住他。在战场上也悍不畏死的将军，这会儿却怕得直发抖。谢之真隐约猜出今日桑姨有什么阴谋，暗恨自己不够小心，害得他担惊受怕。 对不住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 和姐姐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我惹下的祸事。 饶是宫里宫外遍布他的眼线，今日不过是虚惊一场，谢之方还是难以胸中杀意。 我应该把姐姐看得再紧些的。 桑依依犯下了大罪，然而她的身份特殊，不好轻易打杀。纪文成便下旨将她关入诏狱里，固然有惩戒之效，却也不排除变相保护她的意思。纪思明被贬为庶人，抬回了王府，谢之方和五王爷之间也就此结下仇怨。 你看我看得还不够紧啊？ 谢之真抚摸着弟弟颤抖的脊背，故作轻松地与他玩笑。 难不成要寸步不离？还是把我锁在家里，不许我出门？ 谢之方定定地看着他，神情和语气都无比认真，甚至带了几分狂热。 若姐姐愿意，我求之不得。 谢之真心里一跳，陌生的情绪如毒蛇一般缠上来，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惊慌，偏过玉脸靠在他胸口，半晌不作声。谢之方有些后悔录了行迹，低头亲吻他柔顺的长发道： 我只是随口说说，姐姐不必当真，我怎么舍得将你锁起来呢？ 其后半年，齐元娘平安诞下一对龙凤胎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当即下旨将新生儿立为太子，又复了齐国侯的爵位，恩准齐太夫人入宫觐见。五王爷跋扈依旧，和谢之邦明里暗里叫了好几回劲，底下众人更是斗得如乌眼鸡也似。谢之方做事精明老练，五王爷占不到便宜，不得不向陛下低头，三不五时地请纪温成主持公道，在御前他的表现倒规矩了许多。纪温成多数时候偏帮谢之方，偶尔出言敲打他几句，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朝局趋于稳定，局势渐渐明朗，谢之方作为朝中新贵之首，和老臣拥护的五王爷分庭抗礼，势如水火。俗话说得好，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，权势太盛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引火烧身。这个道理谢之方未必不懂，可就算没有私仇，就算他没那个心思，各怀心思的下属们也会想方设法地把他拱到那个位置上。无论哪朝哪代，无论在位的是明君还是昏君，只要身在朝中，便是逃不开党羽之争的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